冇听过愚公移山嘅故事？从前有个愚公，人人都笑佢傻仔，以为可以真系移走座山。今日嘅澳门，要移走嘅山更多，数都数唔晒。就由蔡子瑜，澳门嘅愚公，同大家一起开山劈石，时事分析，公共说理，逐一瓦解呢啲唔应该存在嘅山。 好，各位朋友，终于都嚟到2017年1月份，今日系1月9号，新一辑嘅愚公移山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咁就大家都见到啊，喺我侧边嘅同大家介绍嘅，可能都好多朋友认识嘅，澳门观察报嘅社长陈伟志先生。咁啊，新一年咁啊都恭祝大家咧就新年快乐啊！嗰、那个乐咧就嗰啲加价热潮嗰啲价钱。希望有得落。第二個就希望我哋所有嘅星斗市民咧，嚟緊一年都可以生活得愉快。咁趁呢個機會，陳 Sir 同大家拜個年啦，好嘛？ 咁咧呢度都同各位觀眾啦嚇，祝新年健康啦，萬事如意啊！咁至於有啲社會上發生嘅問題，咁要真係要透過咧大家嘅討論咯，好似節目開頭所講嘅公共說理啦。雙方咧一齊去進行一個溝通嚟到去解決翻嘅。 咁啊，舊年年底咧，即係當大家係好熱烈慶祝呢、這個即係聖誕節嚇、耶穌嘅嚟臨。咁啊，又放假期間啦，咁我哋嘅即係特區政府啦，呢、這個交通事務局咧就冷不防咁樣就拎咗一個新嘅一啲加價嘅方案出嚟。咁啊，其中係包括係呢個交通事務局嘅一啲費用嘅價金同埋公共泊車一啲新嘅一啲規章咁樣，咁啊引起普羅市民嘅一啲熱烈反響，因為嗰個加價都幾犀利嘅，咁就最高嘅倍數咧就去到成12倍咁多，咁就一年一來咧，即係唔同嘅媒體咧，就包括係電台嘅一啲時事節目啦，包括係一啲電視台嘅節目，以至到網絡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迴響，咁。似乎相當多嘅聲音係都會覺得，加價係似乎有佢嘅客觀需要，咁但係好有可能喺個公關上邊咧，俾市民接受上邊咧，同埋係可能喺一啲科學施政上邊，包括就係話個數據上邊咧，都出現咗相當多嘅疑慮。咁今日我哋呢個節目咧，咁首一個即係時段咧，我哋同大家即係探討下呢啲問題。咁頭先喺咪後嘅時候，咁啊陳 Sir 都同我哋講翻。基本上面，加價愛嚟處理一啲冷不防嘅，即係所謂嘅搭尾班車。咁陳 Sir 就唔係話太過反對。咁其實你比較反對係啲乜嘢咧？咁就開個頭同大家傾下啦，好嘛？ 嗱，我諗響税項方面咧，例如買車嘅税啊、轉移嘅税項啊呢方面咧，係有咁嘅必要咧，唔需要。即係太預早嘅公開，或者嘅話有啲真係有尾班車啊，趕住啊加税之前，因為我哋都知道啦，以前啊講過加車税啊，講咗好耐又冇做喎，係咪啊？咁呢個咧就係政府嘅問題嘅。第二個咧就係服務費啦，嗱服務費嘅加幅咧，我反而覺得今次係值得斟酌一啲嘅，因為佢同加税唔同。加税是防止有人偷步，但是服务费呢这件事就是必然存在的。打个比喻这样，有关服务公司收开200元一个月，突然之间通知个雇主我下一个月我要加1200元了。这个为 付款嘅人嚟讲咧，佢可能会有觉得一啲唔合理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俾佢听，我二十年都冇加过，所以我一加要加到1200蚊。 系 咁、啊，而家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咁多年唔加咧？ 同埋就点解蚀到入狱而家先开声咧？ 系 咪？ 系啦，嗱，我觉得呢样嘢咧，政府首先佢要承担翻个责任。嗯净系话，我差唔多19年冇交过，所以我一加个加幅就系咁大噶啦。咁但系有一个责任就系呢19年内，其实应该有好多次嘅机会，同埋有好多个阶段咧，你系应该加嘅。 冇错， 你系完全冇做过嘢。咁点解会咁样嘅情况呢？你需唔需要承担翻一啲责任，向市民解释翻？啊，就因为你不作为啊，因为你疏忽啦，就因为你睇翻当时嘅情况，市民系承受唔起啊，而家承受得起啊，咁你起码有个解释啊嘛，系嘛？第二就系话，喂，加费，例如屋租咁，你咁大幅加，你都要有一个通知期啊，有个预期啊，等啲市民有准备。例如，尤其是对于一啲旧车或者泊车嘅问题嘅时候，咁你都会俾啲时间佢考虑，我系唔系要放弃部车咧？ 系啊， 如果系嘅时候，喂，咁我就要预早例如嚟紧我立唔立牌啊？我验唔验车？ 系 咁可以，但系现在嗰好似冇弯转咁，跟住1月1号又话开始实施啦，咁就要硬住头皮即系啃咗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有即系值得非议嘅。 有啲媒体讲呢个系纯粹一个公关嘅问题，咁我自己睇就唔纯粹一个公关嘅问题。正如陈 Sir 你头先讲紧，喂19年到底喺里边发生咗啲咩事，系嘛？咁一路以嚟吓呢几年啊，特区政府时时都挂咗个口号嘛，阳光施政系嘛，科学施政。咩叫阳光施政？喂，摊盘数出嚟俾大家睇下，同埋真系。就算是做錯，未錯啦，有缺失未有缺失，咪話俾大家知，呢19年其實都有啲疏忽。又或者係頭先你講緊其中一個可能重要嘅理由，就是、某一個時段可能澳門真係經濟低迷，係咪真係唔適宜加價？咁其實都有一個脈絡，係咪都應該即係俾翻市民知道？第二就係話純粹用一個咁樣嘅經濟好技術性嘅擊倒我哋嘅手段去做嘅時候，咁係咪就係真係一定係有效咧？一息間我哋都會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咁只不過就係話陳 Sir， 你承唔承認有一啲媒體嘅報道或者有冇一啲嘅評論員純粹就話呢個係一個公關嘅問題咧？ 公關咧，其中一個因素嚟啫。咁我睇翻有關嘅資料咧，嗱呢度大家都可以去睇下，有冇睇到呢本咧？就是澳门陆路整体交通运输政策构想，这个是2010年到2020年，今年都2017年。在这个构想里面或者稍后的咨询文本里面，其实都提过一系列的控车措施，包括埋那个养车的成本啊，泊车费用的调升啊，在那里已经是罗列了出来短中长期的一个部署的做法。如果按照原定的方案计划做呢，那政府在这几年里面呢应该有2次到3次呢的加幅的出现的。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呢，在个构思过程当中是想了要做，但是就在实行的时候呢政府我觉得他在这里有少少畏难。就唔肯去觸動呢方面嘅嘢，亦都唔結果咧，就到拖到今時今日啦，就一刀切。 系啊， 嗱，一刀切落嚟，梗係痛啦嘛。 系冇錯。 咁呢樣嘢咧，我覺所以實事求是就係政府要先承認咗，喺過往十幾年嚟就控車措施方面係做得不足嘅，喺費用嘅調升上面係疏忽咗嘅，亦都話喺控車費用嗰個調升嘅過程裡面咧。是有不作为的存在，而家是收翻一个应有的服务费用，而服务费用好像蔡生讲就话嗱，我可以罗列翻有关嗰个成本，咁而用者自负，咁而有关嗰个例如锁车啊、违泊啊嗰啲咧，如果你是奉公守法的，你不会咁嘅情况出现。而家我听到啲市民就话，哇，你所谓锁车一钟头内已经即刻锁啦，咁好快嗱，咁呢个又要政府包括埋交通部门咧，要同市民解释嘅，咩时候 先至开始啊，第一张告票出咗，第二张告票出咗，相隔几耐，如果再车主冇任何嘅改善嘅时候，纠正嘅时候咧，就会锁车。咁呢啲咁嘅程序咧，系要需要一个所谓说明啦，一个公关嘅方法。第二样嘢我会谂咧，就系我哋澳门政府咧，其实有咗好多叫做隐藏性嘅危机存在喺里边，唔单止系今次嘅问题啊，处理得唔好咧，可能仲有陆陆续续去发生。因为过往咁多年嚟咧，特区政府系走一个福利政策 啊，当然啦， 乜都包。乜都包揽啊，乜都去负责，搭车有补贴啊，啊咪即系免费教育啊，样嘢佢都响嗰、那个去支付咗啊。咁响个过程里边咧，佢冇去谂到有关嗰、那个成本啊，嘅效益嘅问题。咁佢响财政丰裕嘅时候，或者系希望连任啊，希望得到口碑嘅时候咧，咁咪等到大家市民都派糖咯，系嘛？但系而家嘅社会发展嘅趋势就系由福利型嘅政府变成服务型嘅政府啊嘛，咁服务型嘅政府嘅当然要收费啦，咁有啲收费嘅时候咧系要合理嘅收费，有啲仍然好似呢啲保障嘅时候咧，嗱市民方面系要继续，咁边啲系要保障市民嘅民生嘅，咁呢样嘢唔适宜有任何嘅调整调升嘅，我一定系。因为在现在的个经济能力底下仍然可以应付，例如医疗方面，但是车辆方面，这个是包括埋税项啊、违泊啊呢啲咧，咁因为要涉及行政成本喎，啊，你系要触犯咗或者系要发生咗嘅时候先至有噶嘛，咁嘅时候咧，你就可需要咧喺呢方面去改善去收费。另一样嘢就系政府，我都会睇到就系佢过往嘅税基越嚟越窄。咁如果将来唔够钱或者收入低嘅时候，佢要开加税嘅时候咧，嗱，意见又嚟噶啦。咁呢个政府系要长远嘅考虑，面对今次咁嘅问题嘅时候，要同社会大众去解释，唔系话我系一意孤行噶啦。而是要说我这种做法是有个必要性、必须性。对于有部分的加幅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要有相确的余地的。 当然啦、因为其实、我有看过一些叫做、即是购物狂的一些这样的文章书，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讲一些购物狂的人呢，就即是大洒金钱，即是洗脚不抹脚。但是咧又好得意嘅，就會喺某一啲即係好細微細眼嘅地方咧，就千方百計話慳翻啲錢啊，以為咁樣又慳到，咁實質上面就唔係。咁而家其實呢、這個控車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即係咁令到澳門市民反彈咁大，甚至乎話呢個禮拜要即係或者係即係可能要搞啲咁遊行啊、示威啊、抗議啊咁即係大家諗下點解會係咁樣咧？咁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知個。个问题就是喂，你咁样系咪真系解决到？同埋就系你咁样系咪真系好能够令到嗰个所谓蚀到入狱又好啲？咁其实特区政府系成个体系嚟噶嘛？咁你其实可能喺教育啊，可能喺其他方面已经系真系一路都系好大洒金钱嘅时候，呢度系咪真系一个有效嘅方法去止血咧？咁同埋阿陈 Sir。其实问翻啲较为主观啲嘅问题就系、面对咁样嘅状况，咁我知道你有架车，咁你会觉得咁样嘅做法会唔会真系都有好多评论讲紧，系咪真系一个有效嘅方法可以控到车先，或者系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嚟就唔要架车啦咁样？ 呢、這个好切实嘅问题啊！咁我第一个觉得控车嘅。手段咧係多管齊下嘅，包括公交啊嘅服務啊，泊車啊或者購車成本啊等等等。咁喺個處理嘅過程當中咧，係識得權衡輕重，係嘛？有啲應該加，應該收嘅，咁你合理咁樣向市民解釋交代。有啲可能嗰個幅度啊，包括埋驗車嘅幅度啊，咁樣你各。加到4000元啊！呢啲第二次啊，咁样咧，嗱呢个咧，其实为我哋嘅车主啊，有嗰啲二手车主嚟讲咧，咁佢哋会因为有一个好唔好嘅感觉。但我自己本身咧都系揸二手车嘅，咁第一 揸车嘅人最重要乜嘢咧？就个车嘅安全。 冇错， 我唔会话因为我揸架二手车平咧，我就唔理佢安全，因为撞咗仲加大件事。尤其是一个刹制系统， 嗯、 啊引擎嗰个制动系制动系统，呢啲全部咧，我揸车嘅时候都会好紧张嘅。架、 嗯、 车老实讲，二手车。慢慢就毛病多嘅，咁亦都系要去做维修嘅、嗯，啊，因为有时又发打眼震啊，啊，有时个车又唔知点解突然间死咗火啊，咁呢啲喺道路驾驶嘅时候，车主都会觉得有个安全啊，包括自己安全同埋一个其他驾驶者或者途人嘅安全。故此，如果个车真系已经整无可整啦，咁咪劏咯，咁我手上都劏咗两部啦，系嘛？咁到验车嘅时候咧。基本上嚟讲啊，系冇问题嘅、 嗯， 因为系平时嘅保养。咁、 嗯、 啊，琴日我都有现场听到阿罗斯想讲，咁啊，第二验车就系罚你啊，即系个车整点样整得唔好，其实唔会嘅，因为凡系有二手车人都知道，我哋去政府验车之前咧，一定会交俾车行。 系啊，冇错， 车行会 check 好晒，佢做自己做做个测试。 系 合达标啦。佢先至會拎去依個驗車中心咧，係完成翻有關嗰個驗車手續。嗯、車行亦都呢個係一個服務嚟嘅，好、 嗯、 少車主話咧，我自己架車咧唔使整嘅，我自己揸去驗啦咁樣，冇嘅，因為我哋 通常都冇嘅， 冇嘅，通常都冇嘅啦。因為如果因為重驗嘅費用會比較高啲啊嘛，啊咁現在嚟講，你話加第二次重驗咧，因為機會少。第二，我會咁樣睇。如果真系需要一部车代步，佢、 嗯、 都希望第一次验已经合格啦。 系啊， 咁如果佢第一次验唔合格，佢仍然系唔放弃嗰部车，佢希望部车系能够安全咁行驶，能够通过测试嘅话，而你系收咁高昂嘅费用嘅时候，你真系有少少逼呢啲要依靠二手车或者旧车嚟到去帮佢帮助佢出行代步或者系翻工啊，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咧，系加重咗佢哋嘅负担。 系啊， 咁呢个费用方面咧，就唔系成本问题咯。你好似而家加到咁样，就好似啲惩罚性嘅一个增幅。咁我觉得呢啲又不必要。 因为而家市面上面有啲其实好新嘅旧车，即系平到万零蚊都有嘅。咁你谂下，我点解要又拎四千蚊？系咪要重验咧？系咪？呢个都系一啲。即係令人不解的問題啦，咁就早一輪啦，咁就林顯新局長咧就喺一啲記者招待會裏邊咧重申翻，即係呢啲咁樣系列嘅舉措咧，就係、是、經濟咧、法律咧、技術嘅手段。咁經濟大家都知道，你就即係提高嗰個所謂嘅收費啊、罰款啊，咁就法律就你就突然之間嘣一聲係嘛，將呢個咁樣嘅法律拎出嚟，就要大家強制性去遵守。咁第三就是最強差人意或者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就是技術，即你有沒有創造到更多的條件俾我哋泊到位，或者俾我哋唔違法先？因為事實上邊，我屋企人都有揸車嘅，有時真係焗住你擺架車去邊咧？因為澳門而家啲車位就等於我哋細個玩大風車一樣，總有人係揾唔到車位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咁係咪？被逼有時都泊喺街邊，咁罰款咪照過去嘅。大家一種想法就係當俾泊車費。咁但係而家嗰個咁樣嘅加幅同埋咁快鎖碌，令到市民真係幾人心惶惶嘅情況底下，呢、這個咁樣嘅技術係咪真係有值得商榷嘅地方啊？其實， 作為一個車主啦，咁有部車佢梗係要解決泊車嘅問題嘅。咁澳門嗰個機動車輛有成十幾萬，你話啲車位如果要翻要做足夠咧，這個我覺得都冇可能嘅。不過實際上就係話，我哋嘅停車場嘅供應咧，其實係可以應付嘅，只不過因為有關個費用嘅問題，這個好現實嘅就係話，如果我可以泊街入標比較平啲，或者泊咗一啲唔使入標嘅位嘅時候，我就無謂停車場度交呢一个泊车费啦， 即系显示系咪？陈 Sir， 你讲紧而家系一个作为一个车主，你觉得技术上面系政府可以克服到呢个问题，系咪？ 可以嘅，因为正如我都睇翻局长讲，佢有一个泊停车场泊车位嘅增加，仲有会考虑有冇啲仓储式嘅停车场嘅设置，呢啲系要谂要做，但系老实讲一句，政府喺呢方面咧。 做得實在太少。你唔可以下下用行政手段，用呢一個所謂懲罰嘅手段咧，嚟到令到啲車主咧就範。你應該係養成咗一個咧良好嘅泊車習慣。嗱、有車嘅你咪派停車場咯。咁但係你停車場加咗價嘛，咁啲車咪有事就會出翻嚟咯。咁但係交通會抄牌噶嘛、我都認同你，你違泊嘅交通咪抄咗牌咯，抄咗牌咪罰咯。咁車主就要衡量一下，對於啲車位或者係停車場本身嗰個需求啊。咁最近又因為一出咗啲嘢之後，啲車位又俾人炒起咗啦，咁呢個係一個循環，惡性循環嘅。咁我以頭先我講就係話你要多管齊下，有車你要自己諗辦法，即係負責任啊！你要諗辦法解決泊車問題，泊停車場係其中一個，泊車位、街邊嘅車位或者你買一個車位都係一個方法。但係如果你違泊嘅，咁會受罰，呢個係必然嘅。你因為公民你都有一個權利同義務啊嘅履行。不過喺嗰個過程裏面同埋一個手段裏面，是要有一个合理性的存在。 是啊，当然我想这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市民 都觉得有时候我们那个所谓的技术那个设置 很荒谬，即是 我都是被迫违泊的了。那我违泊了在一个巴士站呢，我就罚300。但是如果 我泊在一些所谓的黄石线呢，那就贵很多。那结果呢，你会看到原来三更半夜之后呢，就好多人就宁愿泊在一个巴士站上面，我自己家附近的巴士站都泊到满晒。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即係好顯示我哋嘅政府喺呢方面係咪有時都好即係好唔識得計數咧，定係點樣咧？ 要解決陸路交通問題啦，我覺得2010年佢提出一個叫做整體構思啊嘛。咁你依個整體構思嘅就係話全方位去做。今次你是純粹從行政收費係嘛加價的角度去做，咁你其他配套措施呢，你有冇俾市民睇到你係有做過功夫，有實質性的改善？正如有啲人話，公交都未做得好，咁而家有公交報站系統，巴士嘅一個出行。咁但係亦都會發覺，而家仲有啲巴士係同埋嗰個路線係連續兩架嘅，咁就 啊， 咁路線嘅調整，咁呢啲令即係使到市民咧都開始啊，對於交通方面嗰個解決問題，最後佢係選擇用公共交通工具代替私家車出行，咁呢個就係最後最低最終解決方法。至於你，好多時講咩綠色出行啊，單車啊，你睇澳門如果完全你冇創設呢個咁嘅條件噶嘛， 冇錯冇錯， 係嘛，行路都難嘅，咁你掘路就處處嘅，咁你叫啲人，哇！如果我真係趕住要，尤其是接送子女翻學，咁佢冇可能係信賴呢啲交通工具嘅喎，公共交通工具佢一定係多數都係自己揸車嘅，咁呢啲政府係要體諒嘅，要考量翻呢方面嘅嘢。至于有关嗰个服务成本啊、合理费用嘅调整咧，喺个过讨论过程里边咧，嗱，我唔知个交资会方面咧，大家系咪俾到啲意见政府啊？咁你咁多年唔加，你应该加嘅系咪应该阶段性分阶段性去加？嗱，呢个我觉得你分阶段性而达到现时嗰个效果咧，起码俾市民咧系容易去接受啊！咁多年低成本。你是有个原因理由的嘛，是吧，那你没可能说突然之间这么大的调升，你真是这些是很难。 这个这么大的调升呢，就会在坊间引起一些就是阴谋论也好，或者一些揣测都好，关于这个就是科阳公司，就是按照政府的一些的数据就说，其实是比政府的回报率呢，就是有630万或同埋1090万，但是其实即係社會上面都有好多聲音，就係話喂，你即係投咗呢個咁樣嘅一個服務合約翻嚟，加咁耐年紀，你連一個叫做插卡嘅一個咁樣嘅入咪錶嘅又未做到，然之後咧就成日啲咪錶死火又未做到，咁而家突然之間有一個咁大嘅加幅，咁好多市民都喺度問緊，喂，到底那個收入有幾多係呢個科陽，有幾多係呢個政府，咁啊引起好多揣測，甚至乎係官商勾結。咁啊，陳 Sir 你點睇呢個問題？ 政府琴日好似有個記者會，但係佢又冇好好利用呢個咁嘅機會啦，去供解釋翻就有啲市民咧對於個泊車公司落標啊，同埋有關分成啊、百分比啊、合約內容啊嗰、那個存疑啊。 咁因为投标嘅时候佢有一个即系百分比嘅回报啊，有几多系政府收啊，有几多系公司收啊，系咪？因为都起锁碌佢都要搵人去锁噶，咁佢都要成本噶，咁但系抄牌嗰啲又系有警方去负责，咁大家点样去计数咧？咁你投标嘅时候个价钱到而家获得大幅嘅调升嘅时候，你嗰个得益啊，嗰个分配又系点咧？嗱呢啲我唔见到佢政府咧。有好清晰嘅介紹，咁呢個你話當佢係公關災難啦、啊。咁澳門而家問任何問題就係話我哋需要陽光政府啊嘛，需要透明度啊嘛。咁、你只要需要妥善咁樣解釋到嘅，咁市民咪唔會質疑你咯。咁、但係啲資料喺邊嗰度啊？喺政府度啊嘛。咁你信息唔對等嘅時候，信息唔透明嘅時候，咁啊。都系只有存疑嘅啫，只有质疑嘅啫，最后就可能系变成一啲批评啊，同埋发现可能系咪有啲官商嘅一个利益嗰方面嘅纠缠啊？咁呢个政府系要正视呢个问题啊！ 系啊，咁就呢个加价热潮咧，都引起好多嘅一啲嘅议论啦。咁亦都喺度，大家坊间都好多谂法，就系话如果喺个这个方法是真的处理到一些僵尸车，又或者是真的可能会起到一个持续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的话，或许可能有一线希望，就是澳门的即是释放回一些叫做道路啊，或者一些车位。但如果不是的时候，就焗住大家都继续可能要继续围拍啊，继续在政府这个这样的一个庞大收费底下呢，就继续有一些金錢的損失啊，咁樣咁喺呢方面咧，我諗我哋都繼續啊關注呢個問題啦。咁事實上邊咧，咁除咗呢啲問題之外咧，我哋都有其他我哋一路都好關注嘅，唔淨係交通，喺文化建設，喺整體澳門人個質素上邊。咁其中一個我哋嘅議題咧，就呢個新莊圖書館。咁講起文化，咁啊最近亦都有一個地盤啦起好之後啦，咁就突然之間新聞爆出嚟，就有一嚿石，喂，到底應該擺翻喺嗰度啊，定係另外一度？咁我哋一息間咧就翻轉頭咧，同大家繼續探討一下，即係交通以外嘅。就是澳門人的一個提升質素的問題，關於新中途和這個所謂過不過界城的問題。在現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聽一首澳門歌手羅家豪的一首歌叫《兩個天空》。有時我們發現我們很想跟政府對話，我們很想跟政府有更多的溝通，無奈好像陳瑞華齋，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透明，很多數據都不給我們看的時候，那我們似乎活在兩個不同的天空，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那到底是怎樣呢？那回頭我們繼續討論吧。 伤悲，我却不愿对你残忍。我只是平凡身份，逃离苍白的人生。你还是不懂我们的不同。抬头，有两个天空。 在醉睡，梦想的醒了，悲伤了就不能放火。我只是平凡身份，别为我牺牲。你说不后悔，你说不伤悲，我却不愿对你残忍。我只是平凡身份，到底苍白的人生，你还是不懂我们的不同。抬头有两个天空，下一步没退路，不后悔也不认输，不管现实有多么残酷。我只是平凡身份，别为我牺牲。你说不后悔，你说不伤悲，我却不愿对你残忍。我只是平凡身份，逃离苍白的人生，你还是不懂我们的不同。抬头有两个天空， 好啦，我哋又翻嚟第二节呢个愚公移山嘅时候，咁第一个山咧就即系令到澳门市民咧都有反响好大，咁第二个山咧咁就其实可能系细细粒嘅啫，咁就近日咧就大家都留意到报章或者啲报道啦，咁喺文化层面上面啦，咁我哋澳门有一个新桥一个连溪庙啦，咁最近有一栋大厦落成嘅时候，咁啊突然之间个铺位门前就跑咗嚿石出嚟，咁议论纷纷。咁到底呢嚿石係文物啦，定係唔文物啦？到底可唔可以拎走？拎走係咪即係等於已經係失去咗佢一個歷史同埋保護文物嘅意義同埋價值咧？咁啊，坊間都有好多咁樣嘅討論。咁就我真係陳 Sir 都好關心呢個文化歷史啊。咁即係喺呢個層面上邊，其實近年澳門文化局啦，或者係社會文化司不斷咁聲稱自己就好保護文物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屢屢出現嘅狀況就變成咗係文物殺手嘅，咁就令到市民咧都對於澳門政府咧對於呢個保護文物嗰種決心咧就大受質疑嘅。咁啊，陳 Sir， 到底呢嚿石喺你嘅一個理解當中，我哋點作為澳門人一個公民社會，甚至乎我哋話提升市民嘅一個文化素質，咁啊點樣看待呢嚿石？先啱啦，而到最後呢嚿石唔應該成為我哋嘅一嚿叫做一個山阻住我哋，係應該調翻轉頭，令到我哋擴闊我哋嘅視野，對於澳門嘅文物保護同埋對於澳門一啲舊嘅建築，係咪都應該有一啲新嘅睇法咧？咁， 我覺得呢嚿石咧就唔係移咗或者係阻住社會發展。 係啊， 呢嚿連溪廟嘅界石咧嘅屹立咧。与否呢就是要確保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法是不是能夠繼續生效， 沒錯， 發揮它保護文物的作用， 即有法不依就不如沒有法了，即現在有法了，那問題就是執不執行呢，這是一個試金石，看來都是 這裡我要講兩個想當年 是、 第一個想當年就是、當年我在立法會作為立法議員、第三常設委員會呢去有份去參與細則性去審閱通過呢一個文化遺產保護法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係出咗好多力，大家係揾咗好多嘅資料，包括埋參考國家嘅文物法啊，去天津參觀啊，點樣去界定一啲紀念物啊、建築物啊、佢嘅屬性啊、整體保存啊，同埋呢個紀念物周圍嘅環境配套啊，嗱呢啲。都是从一个客观科学 的调研得回出来的，所以文化遗产保护法其实是经过立法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团体和相关爱护文物的人士很多的意见汇总而成的一份保护澳门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效法规，这个第一里面的条文呢第33条对于迁移呢是有很清晰的界定的。 我要讲讲，唔系话唔喐得。喐嘅时候咧有三个条件，咁呢度读一读啦、啊、第一个就系不可抗力嘅原因、啊。第二个就系重大嘅公共利益。第三就系因实质保护被评定或待评定的不动产而属必要者。其实成个条文嘅精神就系话，要义目的只有一个，就系要保证呢个文物不被灭失。即系唔会因为唔喐咧，就佢就冇噶啦。嗱，好似三峡水库嘅兴建嘅时候，咁啲文旅三峡沿三峡水库嘅文物就要迁移，因为你唔迁移，佢就埋喺水底。咁呢个就系嗰个精神所在。咁而响要迁移拆除嘅时候咧，系有一个法定程序嘅。呢、这个法定程序大致上系话要经过文化遗产委员会嘅咨询啊，交佢哋讨论啊，经过文化局，因为佢权责机关啊，睇听完意见之后，佢认为都冇问题啦，就交俾行政长官批示，慎而重之去做一样嘢，就唔系随随便便话，我都唔知佢原先喺边度嘅，移咗先啦，而当我揾到嘅时候，我再搬翻去啦，嗱唔系呢个态度完全系不负责任，唔可以接受嘅态度噶。啊，咁因为有法就要必依，执法就要必严，否则嘅话咧，好多时文物就会破失，而文物有一个系不可修复性啊嘛，冇咗就冇咗噶嘛，你迁移嘅时候已经唔系喺原位啦，喺迁移过程里面做咗损伤嘅时候，边个负责先？所以政府有责任去保护呢样嘢。第二个想当年咧，就系、是、因为我喺新潮区长大嘅，系啊，对于一个连溪庙或者连溪庙永乐戏院隔篱嗰个球场咧，啊，好熟，尤其是而家、那个。个界石所在的位置，因为隔篱嗰条巷咧，以前咧就有间剪发嘅，都好，我谂啲澳门老街坊、新桥街坊知啊，叫老李剪理发。我细路仔嘅时候咧，因为剪六军装嘛，一个星期就可以剪一次噶啦，有书仔睇。嗰阵时嗰条巷系窄啲嘅，咁最同埋嗰个界石咧，其实喺里边存在咗好耐，就系同埋嗰间旧屋一齐。咁、哦、啊。我哋睇翻啲相都知啦，原来佢喺旧屋嘅墙边啫嘛，咁唔觉眼嘅。你行过嘅时候，佢同嗰个旧屋嘅墙咧已经差唔多融为一体噶啦。你路过经过嘅时候，只不过系或者系一个石头啊嘛，写住一啲几个字，大家都不以为意嘅。咁但系最近咧，就呢个旧屋咧就拆咗，我都发觉嗰个巷咧就扩阔咗、缩咗，而拆咗之后咧，呢、这个新建筑物。地下以前啲旧屋就系住宅嚟噶嘛，而家就变咗铺位。铺位咧，佢就唔单止系开住向巷嗰边嘅门，佢哋连球场嘅门都开埋。本来系长嘅，就开咗做铺位嘅门。咁做咗铺位门之后咧，嗱呢嚿石头就变成咗啱啱喺个铺位嘅中间啦。另外一边嘅铺位门口嘅中间啦，就好似好核突咁样阻住咗出咗。咁但系好事实就系话。有个石嘅存在在先噶嘛？你嗰个楼宇嘅拆建在后，喺拆建嘅时候，你入职嘅时候，其实你好清楚有一个界石嘅存在。老实讲， 呢、这个算唔算系疏忽咧？吓， 呢个咧，所以系有需要去进行深究嘅。第一就 系 你入职嘅时候，你只不过系一个建筑物嘅入职，你将你系。有冇撇除到呢嚿石呢？如果你冇撇除嘅，即系你容许佢存在嘅喎。 喂，同埋其实照而家嘅规矩，入职嘅时候都应该系文化局都应该俾意见嘅。 我谂今次我推测嘅情况就系话，佢入职嘅时候净系有建筑物嘅拆建，佢冇对呢嚿石做任何嘅改动。所以佢唔需要问文化局系嘛？咁会唔会有影响？当然。在一个过程里面公务局有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责任通知文化局。他那个门口开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石头就刚刚在铺位中间的时候会不会影响那个石头呢因为出出入入有货会可能会破坏因为这个是连溪庙这个纪念被评定为法定纪念品纪念物的一部分嘛标志性的嘛整个新桥区的历史其实跟这个界石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嘛。公務局其实有责任通知文化局在整个图则里面的时候批则的时候应该是要发现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发现不到。起了出来之后在个过程里面我看回报道就还有少少碰伤的。好啦出现了之后就好像造成了几成事实要搬。好啦搬过几尺应该不是几尺的问题。法律本身的法治的精神就是说我的原则性是要坚守的。我任何的一个退缩一个妥协一个让步呢其实这个法治精神就会崩溃的。 佢呢个石头点解要压烂喺度？就系、是、大家系争议翻呢个立法嘅原意、立法嘅精神，移开咗就唔系原位啦。可以迁移嘅话，都得。咁你咪透过法定程序去做咯。但系而家连法定程序都唔冇喎，系嗰个业权人同埋所属嗰、那个发展商咁倾咗，觉得冇问题，问一问文化局嘅意见。文化局话：，诶，二几尺好似啊，听个报道就系话，冇所谓嘅，查到知道边度再搬翻，唔系咁嘅态度嘅。 啊， 所以因为 嗰时呢度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话。每每我哋碰到呢啲咁样嘅所谓嘅一啲嘅争议嘅时候，往往政府咧，特别社民司都中意就拎个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大前提就压我哋啦，系咪？即系外都又系咁样，好几个情况都系咁样嘅。咁譬如你山顶医院个传染病大楼啊，咁个即系都曾经话喂有好大争议。咁其实可能好多市民都唔系好认识，喂，到底呢嚿界石佢有几？几重要嘅一个价值要保留，同埋喂佢好似系阻住我哋个所谓个社会发展，咁其实我哋点样去衡量呢一啲嘢，令到我哋个市民对于文化或者文物嘅保护会唔会有多啲嘅见解？如果唔系嘅时候，即系同阿啲崇山嘅公啊、崇山嘅伯咪差唔多，即系我哋点样令到呢个咁嘅状况进一步提升我哋市民整体对于文化嘅素质嘅一啲嘅睇法咧？ 呢个响相关法案咧，响小组讨论嘅时候，其实都有提过嘅，因为历史文物本身有一个历史性定一个教育性，因为后人佢唔知啲呢个嗰个可贵性喺边度噶嘛，咁我咪觉得诶旧嘢啦，咁咪掉咗佢就算数啦。但系 社会发展紧要嘛， 但系 都讲 发展系可以包含埋保育在内嘅， 即系其实唔应该一定将佢变成咗对立。 系啦，我哋要例如牌坊咁旧啦，要嗰个石头我拆咗佢，我起翻一个大嘅圣堂得唔得咧？咁但系已经系。冇咗嗰个历史意义同埋历史价值喺里边，咁呢个城市嘅特色、城市嗰、那个脉络啊、发展啊，呢个尤其是因为界石其实好有一个标志性嘅，咁呢一样嘢，我谂双方都大家都要去认识、学习同埋去保护。所以点解要出呢个文化遗产保护法？就系话怕有啲人咧系唔认识，如果大家都有个保育嘅心嘅时候咧，就好易办事。但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要透过啲法律法规咧，系规范有啲人咧唔好。去违反呢样嘢啊！唔好因为发展而去破坏一切。第二咧就系话你我唔知个图质系点啦。你而家摆咗个石头喺中间嘅时候，嗱，相调翻转嚟嚟谂咧，喂，你可以作为一个街招来嘅系嘛？因为我铺位嘅特色就系中间有嚿石，系嘛？我仲要容易种植添。咁因为呢个系历史存在嘅事实啊嘛。至于。在那个所谓文化遗产保护法里面定了下来的东西是很清晰的嘛，但不是说你是差不多没什么所谓我任意去解释。现在 的任意解释就是喂而那些不用死啊，怎么搞到这么大阵仗呢？其实我们怎样去令到普罗市民确立刚才你讲的和那么坚持那个文化保那个文物的保护那个重要性，而家就關鍵係好多啲問題，所以你會睇到政府嘅取態就是、喂移過少少啦，而家係嘛？咁啊，到時如果唔係嘅，就咪又移翻過去。頭先你都係即係轉述翻我哋嘅政府係，即係連文化局都係採取一個咁樣嘅態度而家。 蔡生你都读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的啦。 当然 是吧，即是有病去看医生的，是吧，请个医生和请个兽医差不多都是医的啫。咁结果是点啊？是吧，咁文物嘅嘢。佢喺呢个位置里面，呢个系一个标记啊嘛，标志啊嘛，移过少少，你试下喺中印边境啊，我将块界石移过少少啊，会有咩后果啊？呢啲大家有常识嚟噶嘛，啲逻辑嚟噶嘛，点可以咁样随便求其嘅啫？呢啲系有一个行政嘅失当嘅行为啊嘛。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嗱，新嘅旧法院都系一个受保护嘅文物，系嘛？喺你保育或者系话我变成新中途嘅时候。点样去保障翻呢个文物嘅完整性啊？嘛，唔系好似大西洋银行嗰下，我净系我翻个门面得啦。嗱，呢样两回事啦，系嘛？所以最近都睇到啦，立法会又要提出一个嘅辩论啦，关于新中途。嗱，你又有咩睇法啦？ 好似呢个咁样嘅辩论咧。又宋碧琪議員提出啦，咁又即係有啲票數咁過咗啦。咁其實新中途 即大家都有几个唔同嘅考虑点啦。咁第一个就係话喂，好多人就问緊喂呢、这个系咪一个适合嘅地点啦。咁第二就係话到底呢个旧法院连带后面嘅旧嘅司法处我哋系澳门需唔需要一个咁样咁巨型嘅一个图书馆啦。咁第三亦都系包括緊系即澳门人个阅读习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咁大型的咁综合性的一个图书馆呢？咁第四喂当然亦都文化局个嗱嗱声做咗好多数据啦，连埋教青局就俾我哋哇，原来我哋加埋有380多个所谓嘅阅读啊图书啊借书嘅点哇，咁即係分分钟系居于世界嘅前列。咁其实我哋一路都唔反对澳门应该有一个似样啲嘅图书馆嘅，特别系新中央图书馆，因为事实上面我自己都有用塔石嘅图书馆，咁但问题就系、是，即系你真系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典雅嘅地方，咁但佢唔能够满足到作为一个图书馆嗰种气魄。咁新中央图书馆，佢系一个由一个法院，一个咁样嘅构思开始，咁其实。你問翻我，我覺得澳門係需要一個中央圖書館似樣嘅，咁但係我又唔同意法院。點解？因為其實你諗到另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嘅法院走咗喺澳門廣場嗰度，咁喺一個好商業嘅大樓裏面，你體驗唔到嗰種法律嘅一個莊嚴性。但係你每經過法院嘅時候，我哋細個由細到大都成日經過法院嘅時候，淨係佢門前嘅嗰一種咁嘅。即係嗰個建築都已經俾你一種莊嚴肅穆嘅一種感覺啊！咁點解我哋唔俾翻法院翻去呢一度去做翻一個法院應該有一個功能，而將佢改變成為要變成咗係一個圖書館？咁澳門係咪冇其他選址咧？甚至乎亦都有唔同嘅倡議，就話咁我哋有新城區啊嘛，新城區會唔會都？就在新城區裏面起一個真係似樣啲嘅圖書館咧，我諗呢方面是我自己一啲嘅睇法啦。咁親 Sir 你自己對於新中圖而家喺呢個法院呢個咁樣嘅方案，甚至乎而家有議員動議話，喂，我哋係咪要討論一下係咪呢個選址恰當？咁你又點睇咧？ 澳門咧缺乏咗城市嘅整體規劃， 同意啊。 有好多事情就話見一樣做一樣啊。即系就手嘅就攞嚟系嘛，就搞掂咗算数。新中图嘅选址，大家倾咗好耐。咁点解又最又 十年以上？ 咁又有几个设计添。咁又最初咧就真系得 A 餐 B 餐嘅啫。啊，一系就旧爱都酒店，一系就旧法院。咁你两者选其一，咁结果最后就话啊旧法院啦咁样。咁样大家冇得讲喎。咁又但系唔会带领我哋去谂下咧。好似你頭先講嗰個位置啦，佢所屬嗰個文物啦，係咪個建築物嗰個特色啦，係咪適宜做一個大型嘅綜合嘅圖書館咧？咁亦都冇考慮過，即係部門到部門之間，例如司法部門本身嘅法院，可唔可以又遷移翻去舊法院裏邊？我未經歷過啊，因為我聽人講就話司法處嗰邊咧，好似有啲通道咧，係直接可以去到法院嘅，就唔使經過街巷嘅，係咪？係啊，咁其實兩者之間配合嘅。时候海，我哋嗰啲就唔需要再租用呢啲商业楼宇啦，吓咁呢个善用。其次就系话啊，我哋可以开阔少少，咁啲国家都话啊，12/5規劃啊，13/5規劃啊，咁亦都澳门有申请填海，咁喺 A 区里边，咁喺 A 区个布局系点样嘅咧？嗱，咁我哋需唔需要有该区嘅人口提供一个文化嘅素质咧？嗱，新中图如果能够落成响 A 区，或者其他一啲新发展区嘅时候，系咪可以有一个重新嘅设计，亦都可以带动当地嘅一个文化嘅生活咧？因为澳门系唔缺社区图书馆。嗱，呢个我哋做得好好嘅，做得好足嘅， 甚至乎24小时添，而家已经 较为大型嘅图书馆咧，而家都有中央图书馆啦。不过佢又比较迷你 吓， 咁就算你搬到去而家嘅旧法院同埋一个旧司法处咧，因为佢受到建筑物同埋地形嘅限制咧，佢都系有限。咁而澳门要提升我哋嗰个城市嘅形象，系咪提高我哋居民嘅生活素质、文化素养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考虑啊，喺呢一个新城 A 区。啊！設置一個咧全新嘅中央圖書館， 如果中央图书馆的一个设置呢，是可以参考一个上海的普通图书馆。因为它普通新区的时候，这个普通图书馆是一个上海最大的图书馆。在那个发展区里面，它是带动了其他人去这里看书，也都带动了当地一些的文化的一个生活。这个是可取的嘛。那不需要我哋话焗住，唔系爱都酒店就系旧法院嘅，我哋冇得拣，我哋有得拣嘅，我哋可以跳出嚟咧，放眼咧，再去到谂一谂。我支持中央图书馆嘅兴建，但系唔需要急在一时，急在一朝。 同意。 亦都唔需要一定系舍旧法院咧，而无其他嘅选择。因为旧法院佢本身嘅建筑特色，佢本身嘅功能咧， 就系为一个法院啊嘛， 仲可以有佢再发挥嘅机会嘅。咁喺澳门嚟讲，呢个配合咧，可能系相得益彰。政府只要肯作出一啲嘅调整，将例如接受咗市民嘅意见，将法院调翻去旧法院里面再重整。你记唔记得香港高等法院啊？曾经做过立法会嘅， 系啊系啊， 系咪？而家又去做翻高等法院啦。嗱，有啲嘢佢个质系咁，咁呢个气氛就系咁噶啦。咁而将新增图书馆定为未来新城 A 区重点的发展项目，因为我们那里都有很多学校呢想着在那里设置，也都有很多居民的人口的。我们是很需要和迫切呢，不是一个社区图书馆可以应付的。所以如果有一个新中央图书馆的情况呢，整个新城 A 区的文化氛围呢都能够提升。既然大家都是相得益彰，皆大欢喜的，那政府为什么一定是要，或者有些官员是要执意而为，完全不肯去接受意见，不肯去调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但这个退呢就不同刚才那个界石了。界石是标志性的，就退无可退。而新城 A 区呢，我们有一个更加妥善的方法去想问题。作为一个官员的时候，其实应该从大局着想。 陳Sir，從大局着想，我就比較關心，新中央圖書館是一個熱話，但是為我來說，我和你都是老師出身，我們更加關注的就是，到底我們澳門人的閱讀的氣氛，閱讀的習慣，你看看我們近年都有一些叫做國際學能測試，澳門的學生的閱讀的情況都是麻麻，近年大家都看到政府大力推動很多咩圖書館啊，或者係閱讀啊，甚至乎俾一啲資助學校去請即係閱讀推廣員啊。咁做咗呢啲咁樣嘅工作，咁我哋成日都問緊一個所謂嘅成效結果。咁其實你有一個好輝煌嘅圖書館，咁但係其實無人問津，或者係小貓三幾隻。因為事實上面我都係跑圖書館嘅人，咁真真正正即係去到咁上下，你會睇到譬如河東咁。去看雜誌、去看報紙的人多，說真的，借書的人真的回家看的，就真的我自己親眼經歷就不是那麼多。其實喂，有個硬件都還要有軟件，都要有一些很多的措施配合，提升澳門人的閱讀、借書、買書、打書釘等等的習慣的時候，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方案嘛。這方面你又怎麼看？ 我想第一又叹口气啦，而家饮啖水啦，真系呢个好唏嘘啊，真系。嗱，蔡生，你或者我哋讲翻我哋以前点解咁中意睇书？因为我哋喺学习嘅时候有足够嘅时间空间啊嘛。而家啲学生啲功课啊、学习嘅压力啊，已经密密麻麻。边度仲有闲情杂志去睇课读阅读课外刊物啦？ 其中一份功课啊，而家 阅读就系上网阅读啊嘛，你剔落去啊嘛，计时间啊嘛。阅读系兴趣嚟噶，唔系功课之一啊。我以前嘅时候，我觉得我小学嘅时候，我记得咧就系有一堂咧就系老师攞晒啲书咧，每人派一本，一行就睇书噶啦。而家啲课节已经逼到咁嘅样，会唔会有间学校话我哋呢一堂阅读堂，大家又睇下书十几分钟去睇书？都未开展到未进入个状况嘅时候就够钟啦。咁呢啲唔系阅读，呢啲系一个 教材， 一个集叫做即系行礼如仪嘅啫。第二嘅时候我就会谂翻，哇！我高中毕业嗰年咧，不考试期间咧，我系睇紧金融嘅武侠小说嘅，因为个工作功课压力、考试压力冇咁大。系嘛？我哋可以处理好、应付好嘅时候，我哋仲可以有呢啲即系闲情日志，睇下四大名著。你而家 准备考试联考啦。 另外就是一个网络的文化啊，咁响底种种的情况底下，我哋冇做到一个休闲的阅读空间，睇书都是要睇下心情啊，睇下环境啊，睇下配对啊。你咁多测验考试，你叫佢仲去睇课外书，啲学生好实际。而家上堂都冇唔够精神啦，仲要去睇课外书。咁呢啲学校方面、教育方面咧，就要去做调整。我哋唔好硬性，但系系要做出一个气氛，校园嘅阅读嘅气氛。嗱，我好欣赏咧台湾嘅捷运咧，有啲點咧，或者有啲地方咧，佢係可以安排有啲借書服務啊、閱書服務噶，係咪好細細間嘅？其實澳門可唔可以考慮喺呢方面，都喺我哋嚟緊嗰啲輕軌站裏面，你咪設置一啲咁嘅空間咧？ 而家台灣連啡粉都可以借書還書喎，幾犀利啊！ 得㗎，係嘛？咁我哋有啲飄書啊，咁樣都係鼓勵一下。另外，亦都係細路仔又可以從小培養，亦都係釋放啲空間俾我哋嘅年青一輩啊，尤其是學生方面。咁可以带嗰啲文化嘅素养，龙应台女士最近一次嚟澳门演讲系几多年之前咧？ 好耐啦，喺呢个圣罗萨中文部嚟。 系咯，你记得咧？好耐之前啦，差唔多十几年前啦。咁最近里面有冇一啲咁嘅普及嘅一啲同大家接触嘅一啲？我记得。十几年、廿年前啊，余光中都嚟过啦，系咪啊？但系而家我哋呢啲即系去到大学啊，黄蒙嗰啲、澳大嗰啲，喂， 要近杨照嚟到都系真系好惨不忍睹啊！都系真系好捧场，都系几廿人啊！即系咁出名嘅台湾嘅阅读人吓， 咁呢方面咧就系要互相去配合去做，而我哋嘅社区图书馆或者而家有人都赞啦，红街市啦，24小时开放啊，咁其实文化局或者系响以文署佢哋嗰啲图书嘅馆嘅管理啊、整合啊方面咧，系已经系用咗唔少嘅心思。只不过我哋而家城市嘅节奏啊、城市嘅空间啊、教学嘅环境啊，配对佢哋我哋澳门人嗰个对于阅读方面咧系下降紧嘅。咁呢个整体呢个趋势系存在嘅。而新中央图书馆的设置其实正正就是起一个提纲作领的作用，设定的作用。而为什么我觉得旧法院和旧司法处在现时的社会发展来讲，澳门的规划来讲已经不再适宜成为新中央图书馆的选址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在旺区之中。 没错。 咁在这些繁忙的人多中的时候，他们已经你想想商业区。佢哋连行路嘅步伐都会比较多多啲嘅。你而家喺游客区根本就密密麻麻咁样，你啲人嚟嘅心喺呢度。咁如果能够调动喺新城区嘅时候，加咗一啲配套嘅措施嘅时候，其实真系可以带领翻咧呢个文化嘅氛围啊。 系啊，所以其实你睇下，譬如我哋中意去河东图书馆，因为你事实上面，你无论边条路行上去都硬斜路噶啦，咁就都系算系休闲少少。又或者是你在白鴿巢裏面有一個黃仁勳的圖書館，那它又是一個公園裏面，即已經是遠離了外面的車輛，那其實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那真的帶動到一些這樣的讀書氣氛。那剛才陳 Sir 講緊龍應台，那其實最近龍應台都在台灣很得意開始一個新的動作，是走入去啲小學裏面推動閱讀，推動寫作，教小學生作文，他自己親自去寫信俾啲小學，去到啲小學嘅課堂裏面四年班，同啲小學生講乜嘢叫做作文。原來作文係一種心靈上面嘅，以至到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關係上面嘅一種溝通啊，同埋橋梁嘅建立。我哋嘅社會其實你諗下，如果我哋冇一啲好似而家我哋頭先講緊台灣呢一啲咁樣嘅閱讀人走出嚟，而又有高水平的表現的時候，那我們無以為繼，將來你真的有一個很亮麗的新中央圖書館，然後你是可以購置到一些很龐大的圖書，是吧？哇，我們在說幾十萬冊，那又如何？那因為事實上面最關鍵的就是我們人，人走進去讀書好像你剛才說小時候，我們有一個空間，我們有一個時間，我們有一個休閒去讀書，那現在个社会节奏、个生活节奏咁繁忙，细路仔嘅功课咁多，系咪应付咁多唔同嘅考试？咁何来有一个休闲 去走入一個閱讀生活。咁所以其實新疆圖書館唔單止淨係一個選址嘅問題，唔單止淨係一個硬件嘅問題，都關乎到一個心靈上面嘅問題。到底澳門人有幾空閒嘅一個休閒心靈咧，去同一個所謂嘅閱讀一個精神世界嘅一個接觸。最後陳 Sir， 我同你都係啲成日買書打書釘嘅人啦。咁其實最後我哋會睇到就話，無論加價熱潮又好，無論係介石又好，或者係無論係中央圖書館都好啦。咁事實上面都同我哋接觸時事啊，我哋閱讀啊嘅習慣有關。咁最後會唔會有啲呼籲俾翻我哋啲市民就話喺而家呢個咁網路嘅睇 Facebook 啊，或者係純粹係睇 WeChat 有微信呢、這個咁短暫嘅過程裏邊，點樣擴闊翻？喂，我哋真係唔可以淨係睇啲咁短嘅嘢，點樣擴闊翻我哋一個閱讀嘅視野？因為唯有我哋增強我哋嘅閱讀視野，我哋先至能夠完完整整關心我哋嘅社會，關心加價熱潮整個事件脈絡係啲乜嘢，而唔係淨係睇人哋個 WeChat 裏邊講兩句你就即刻抄過去。咁最終喺呢個部分裏邊，會唔會喺我哋嘅節目結束前都俾翻少少嘅建議我哋嘅朋友啦？好嘛？ 第一就關於連溪廟界石，其實佢嘅樹立。它的保存正正就是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嗯、 新桥区发展的故事，连溪庙的故事，我们要珍惜和去保存它、嗯、不要随意去移动它，不要当它视为一个任意可以预展的石头。另外一样就是加价加费方面，我们就是要跟切身此地逆地而处去想想市民的感受、 嗯， 你是合法的，但是亦都你会说某部分人说你是合理的，但是一个过程里面你的处理是不是可以圆滑一点，通顺一点， 处理多一点， 是的，或者一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可以再 适量地去调整一下、啊、等市民，因为你十二月和一月那个实在是一个这么急剧的转变的时候，是很难令人去接受。如果你更加以此作为消灭旧车的一个手段的时候，就很容易令到人反感、嗯、因为有钱的人可以有很多部车，没有钱的人我连一部旧车都要被逼去劏、 嗯、 那我呢真的情何以堪呢？第三就是说文化呢样嘢咧，唔系营造出嚟，你唔系话啊，我打造出嚟点样亮丽，而系要去互相配合。喺个社会嘅步伐、教育嘅环境、思想方面，我哋唔好咁功利， 嗯、 我哋将可以将个步伐放慢一啲，眼光扩远一啲。另外就 系 响成个中央图书馆嘅配置嘅时候，周围嘅气氛亦都系令到有人一个悠闲嘅感觉。旧法院是没有这样东西的、 嗯 啊、以前的南环区有、 啊、 南环区提拨去捉下棋啊，那些、啊、人啊垂下雕 啊跟着你的图书馆呢，我觉得整幅画面是很漂亮，但现在居水马龙、 嗯、 什么mood都没有啦、啊、是吧，新城填海区成为新中央图书馆的立足之地，我想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希望政府官员呢能够想一想了。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多谢啊陈伟志先生嚟到我哋愚公移山呢个节目里边咧，即系同我哋剖析咗关于呢个所谓嘅公交或加价嘅问题啦，咁亦都剖析咗呢个连溪庙呢个界石，即系唔好睇小佢一嚿石头，佢后边嘅意义价值几重大。咁啊，更加重要就系话讲紧新中央图书馆唔系净系一个硬件嘅问题，仲系一个阅读。同埋一個周圍嘅氣氛嘅一個配置問題，唯有咁樣，我哋整體澳門人嘅質素先至可以不斷咁發展。咁就歡迎大家咧喺今日我哋呢個節目之後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留言啦。咁我哋會樂意咧同大家有一啲互動同埋回應嘅。咁啊，下禮拜一我哋同樣嘅時間咧，我哋再見，好嘛？拜拜， 拜拜。